三个一毛钱。哎， 女王，你作业呢？ 啥？交作业？ 快说嘞，你作业呢？ 我拿啥交嘞？我咋交啊？哎，那李村长啊，不，李老师，哎，李老师去当村长以后，天天在家伺候他那老婆，哎，多少天了也没来过一次。哼，那王老师还病得下不了炕了。那梅老师教咱们，还教啥作业嘞？ 就是，哎，同学们啊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就自己学习吧，自己学习吧。 燕子，那你的作业呢？ 我？ 快说呀，你作业呢？ 班长，我不会做，咋教嘞？我爹又不让我上学嘞。 为啥？燕子，咱上学多不容易啊，你咋说不上就不上了？那你就不想上学了？ 想，咋不想嘞？跟我爹说，又没老师教，上也是瞎上，还得花钱。 李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过几天就会给咱来上课的。 哎哎，过几天，过几天，到底是过几天嘞？哼，哎，都快过20天了吧？哼，都是骗人的。 就是的。那你说，李老师能不当村长来给我们上课吗？ 啊，对，还有那王老师，都花了那么多钱治病也不好。他能回来教我们吗？ 就是嘞。 可不管怎么样，大家还是得交作业呀。你们不交作业，我咋向李老师交代呀？ 可没有老师， 作业不做咋交嘞？ 小雷班长，小雷班长， 哎，左啊， 快，给你我的作业。 左啊，这题咋做的？ 这个，哎。狗娃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悄悄话。你过来。 啥？ 哎呦，啊、哦！起大晚了，起大晚了，你给我说作业，老师。 狗娃， 你打，你二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 你欺负我？我当我爹去。 你爹也不是老师了，我不怕他。 跟我爹是村长，管得更多嘞，连老师都能管。 你一提这个我就来气。你想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。不打打打谁？谁让他爹去当村长，搞得学校没了老师？ 关我啥事儿？ 关你啥事儿？你当然能交作业了，你有你爹教你，我们大家谁教？ 就是 作业不会做，咋教？ 咋教？ 你说， 你说。 我 同学们， 下课。 给你，我的作业。 作业。 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傻哥，你过来。 哦， 哎，傻哥，2×3等于几啊？ 8呀。 哎，是6。 嗯， 你骗子，是8。 一得一， 一二得二，二二得四，一三得三，二三得， 二三得几？ 得8， 二三得6，三三得九，一四得四，二四得八，三四得二，四四得二，一五得五，二五得七，三五得九，四五得八。 哎，看到我姐了吗？看到我姐了吗？哎，姐，姐 咋了？ 姐，你能上学了？ 你瞎说啥呀？咱哪有钱上学呀？ 姐，是真的，你的绿片片，绿片片来了。 这绿片片可是希望工程给山区孩子们带来的希望，也是连接爱与被爱的一座桥梁。 是村长给的。 我爹给的。 那村长咋说？村长说别急别急，这绿片片给你要了1年多才要的，不容易，让你好好学习，还说是城里的一个叔叔给的钱。 小林，你帮我念念行吗？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希望工程资助 卡，山坡公社，沟坎大队，清泉村小队。姓名王桂芝，女，15岁。同学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。 桂枝， 可是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啊。 你咋来了？ 你姐来 吗？我姐在家呢，是我姐让我来的。

起来，麦上同学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呀。春兰，肖老师问你，你还想上学吗？ 想。爷爷走的时候对我说，春娃还应该读书，还应该知道更多的知识。 好孩子，只要你想上学，阿姨会继续资助你的。 不，我不能再要你的钱。 你放心吧，这点钱呀，阿姨出得起。只要你好好学习，阿姨一定让你把学上完。 真的？ 真的。 我还能上学？我真的还能上学？ 真的， 我能上学了！牛蛋儿哥哥，牛蛋儿哥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今天我终于见到了肖老师，我能上学了，我又能上学了，而你。牛蛋儿哥哥，这是我从山里采的野花瓣，你闻闻，它香吗？我爷说过，咱山上的树长得都一个样，但山沟沟里长的树和山顶上的树却不一样。学了知识，就好比上了山顶的树，可以看得更高更远。 看我们的山妞说得多好啊。 山妞妹妹， 你学了知识想干啥嘞？ 我要当老师，在我们山沟沟里当一个老师，教许多许多的学生。 肖老师，我懂了，希望不是等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 孩子们，肖老师要把这几个月在清泉村的亲身经历写成论文，告诉所有希望工程的叔叔阿姨们，让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，关心我们，让更多的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 真的，肖老师， 真的，我保证。 小英该回学校了，孩子们深情地送她上路，高亢的山歌抒发着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。 山坡坡里山沟沟清，谁叫我们山娃娃把树沟沟里就是望人丁，这青山山听哟，青山山听，